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，许茹芸的声音飘渺又柔情万种，干净而独特。继续来听另外一位拥有独特嗓音的歌手田震带来的老歌《谁为我停留》。 我不回首，让风吹个够，多冷也独走，身后只那爱与愁，朋友早已远走，我却少开心，开心的时候 只想一生跟你走，张学友演唱，1993年推出。这首歌获得了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奖，广为传唱，流传至今。

的时间的折痛，天空在上面收起了双翼，将你带进我的怀中。当你幻想的晨曦飞散的星辰的光影，在地平线伸展了四肢，生命开始新的命运。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临，谁也阻止不了昨天一落如光的指尖。 保持清冷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云量增多，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，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，近地面层湿度增加，有轻雾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白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影响，天气转晴，气温回升明显，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，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见阴，有轻雾，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。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是林忆莲演唱的《夜太黑》，1996年的老歌。林忆莲的嗓音收放自如，细腻又铿锵，很有辨识度。 谁点 是林忆莲演唱的《夜太黑》。林忆莲能歌善舞，她具有过人的舞台能力，林忆莲出众的天赋和唱功让她成为业界公认的一位全能唱将，也让她在歌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继续来听辛晓琪演唱的《荒唐》。 只会让人更感伤，更不要反反复复的想他现在的爱人哪里比你强。你可以开始试着疗伤，试着遗忘，如果你说什么也不肯原谅。哦，别这样，他不再值得让你泪满眶。如果你天真完全的爱过一场，其他的留给时间去讲。我说荒唐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你天真完全的爱过一场，应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如果一个夜里还有几个夜里会独坐到天亮，你就该睁开眼迎接晨光，试着接受事情的真相。如果伤痛的记忆还在你的心里缠着不肯放，你也该狠下心肠，试着面对爱情的不高尚。所以我说别这样，再值得让你泪满眶。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其他的留给时间去讲。我说荒唐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应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 我们来听《把根留住》，这是童安格的代表作之一，1990年推出。 童安格是一位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俊朗男子，一位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。他吟唱着芸芸众生的心声，用音乐抚慰着人们心底的伤痕。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，他们在追寻什么？为了生活，人们四处奔波，却在命运中交错。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，期待着旧梦重圆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从旧到今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首歌越唱越悲。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不小心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就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颗心越爱越悲。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小心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 走一回，由叶倩文演唱。这首歌在很现代的韵律当中，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的元素。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西化的环境下，这首歌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作为实力派的歌手，叶倩文的演绎更让这首歌红极一时。 天地 听到的是成龙演唱的经典情歌《真的用了心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《千年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有一种感动放在心中谁也不能碰，我心中有一个痛，千疮百孔有谁能懂。每一次你的笑容出现在梦中，这世界我要的爱情总是一场空。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，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？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手，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心，为你演出每一场戏，结局是悲还是喜，留在那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心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，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。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，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？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，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悲还是喜，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。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，还是喜，有再大的风雨我的眼睛却不停。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，没有你的爱不行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。